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本时段的主播宁琪。今年首个油价调整窗口12号开启，建议后期国际油价或仍维持在高位区间震荡。2018年油价首次调整或上涨。据某旅游网站统计，2018年预计将有数千中国人远赴南极度过春节，其中网上单价为8到12万元、15到20天的旅游产品网上人气最高。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近日宣布，将在全美机场率先发布无限紧急警报，一旦紧急事情发生，机场雇员、乘客以及其他地面人员将迅速获得手机短信通知。全球网速排名最新报告，新加坡第一，中国固定移动网速均上升，在全球各国排名中列第32位，同样相较于11月上升2位。近日，北京市教委声明，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不得冠以中华、全国、世界、全球等字样，学校还应当开设中国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课程，开展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各种活动。西城区将启动建设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，通过改善水质、打通环湖路堵点等措施，使西海成为北京内城里又一片充满自然野趣的湿地空间，成为市民的亲水乐园。动画电影《大世界》在北京举行首映礼，知名导演徐峥、黄渤、演员包贝尔纷纷到场。《大世界》是由导演刘健历时3年一人手绘制作，也是导演首部院线电影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努力在70年代发现啊，城市的朋友们不用去灌溉，花自然会开。转眼间那么快，这一个半小孩又到了80年代，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，经过了90年代，哎，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，没有钱在那口袋。哎呀，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坏。哎呀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想也不明白，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，结果我没有女孩。哎呀，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，

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承载着你，是助你稳固的基石，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，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。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点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。结局会如何？ 好想问你，给我到底有没有东西？沉默太久， 只会让我不小心， 不小心犯错， 酿在我心内。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你是我心爱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。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。 好想问你， 好想问你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， 对我到底有没有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问结局会如何。 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，欢迎您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。2018年的春运在1月3号就已经开始了，所谓一年一度被称为比高考还紧张的春运抢票战役再度被打响。在我们的互联网时代，围绕网络平台付费带票是否是黄牛的问题，每年都会引来大家的热议。对此呢，近日有业界专家指出，这类火车票网络购票平台收取的是服务费，与黄牛有本质的区别。我们大家呀，其实应该更警惕的是各类抢票软件。抢票软件实际是一个插件，在技术上的门槛非常低，容易导致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。所以啊，想抢到回家的车票，还是建议要及时买车票。在这里呢，我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听友，根据铁路总公司发布的春运购票日历来看呢，腊月25到除夕是节前购票的高峰期。对应的网络抢票日呢是1月12号到1月17号，千万别忘了到了时间买车票哦。 那就等着沦陷吧，如果爱情真伟大，我有什么好挣扎？难道我比别人差？谁

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，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前辈跟我说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会白做的，有些事看上去可能没什么利等可取的价值，但叠加在一起就是你的态度。态度这东西千金难换，多少老板有钱也买不来一个愿意用心工作的员工。可是一个人是不是用了心其实很明显，工作越久你就会发现用心才是金字招牌。经典99，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。把实力留给自己，把态度留给世界，才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智慧。